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的现代纯爱有声剧《穿越后我追妻火葬场了》，作者暧昧散尽，第二集，我分手了。谁追的谁？男人在我莫名其妙的发问下皱了下眉，然而他大抵是个直爽性格，又坦然道， 我追的你。 我目光直直地看向他的眼睛，问出最后一个问题，我喜欢你吗？小美人这次没有随问随答，目光甚至暗淡了一下，然而这却是我想要的答案。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， 以我的性格不可能不喜欢还和他相处两年，但对方的反应恰巧迎合了我现在的心境。既然主动的是对方，那负责权就不在我，自然就谈不上始乱终弃。25岁的李宇征的行为，凭什么要让19岁的我买单？哼！于是，我给出了答案：分手吧。崩溃的人这下变成了两个。对方愣到连呼吸都忘了，脸色发白，半晌才顿生质问。 李宇征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 穿越这种事儿，大概率会让别人觉得我应该去看精神科。于是我以脑子没有那么有病的方式说，我一觉醒来忘记了很多事儿，包括你。从前呢，我就是一个不喜欢开恶劣玩笑的人，不至于越活越回去。小美人显然也是很了解我的，红着眼眶，眼睫颤抖着，极力压抑着外溢的情绪，用比刚刚更气弱的声音道， 你再给我说一遍。 我用上了为数不多的耐心，分手。小美人冷着脸看了我半天，忽然将戴在指尖的铂金戒指脱下，扔在了我的脸上。我一直是个气性很大的人，正常来说，我应该会掐着对方的下颌，把摔在我脸上的戒指让他咽下去。不过可能这具身体到底不是19岁的我，心态也跟着沉稳得多，亦或没有什么立场发火。毕竟对方如果真的与我在一起两年，此刻一定与我一样懵逼。便是在这时，我发现我的手指上还戴着一枚同款的戒指。所以这消失的6年内究竟发生了多少错误的事情啊？不过这不重要，是错误就可以更正，只要我想改他就改得过来。于是我很有风度地纵容了对方，当着他的面将束缚在我手上的那枚戒环取了下来。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而是以扔垃圾的手法，很没公德心的顺着窗口扔了出去。唰！窗外植被茂密的庭院立即将这枚戒指掩埋的一丝闪光都看不到。小美人难以置信地望着窗口，在戒指划着弧线飞出去时，眼泪也跟着洒落了下来。我向来对动辄哭哭啼啼的人没什么好感，不过我的心上人沈瑜是个绝对的例外，他一哭我就心慌。只有沈瑜是例外。小美人从气场上看得出，平时应该是个挺冷硬的人，这会儿这个眼泪啊，却跟廉价的珠子似的，一颗一颗的向下掉，颇有几分我见犹怜。可惜啊，在我看来啊，他与我不过是个生疏至极的无关人士，得不到我半分的同情，倒是得到了我的厌烦。我现在一脑门的烦心事儿，解决掉这个麻烦之后，还要去验证6年内发生的其他事。以我的狗脾气，之所以没跟面前的人说滚，是因为我不清楚这是谁的房子。我跟眼前没这么个人似的，捡起地上的衣服向身上穿， 这套又商务又难穿的行头还真是我的衣服。在我满身低气压的跟扣子较劲时，对方神色猛然地看着滚落在地板上的他的那枚戒指，好像才认清现下的一切并不是梦境，而是应该面对的现实。 为什么？ 他哽咽的声音里透露出没有隐藏好的绝望，迟来的回复那句我问过的喜欢。 你昨晚还说爱我， 忘记了。能被轻易忘记的能是什么重要的人？那句爱他太过刺耳，擦身而过时我冷声道，我记得我有爱人，那个人不是你。对方像是被这句话给冻伤了，要拉住我的动作僵在了当场。我没有再看他一眼，头也不回地将他甩在了身后。